里匆匆似风，像梦幻的千笑，还盈盈风里轻松。明日我作别欢笑，长路啊，加倍漫长，唯有你俏眼照我心中。就让就让今晚你我抱拥，别让别让别的苦痛，来形成心里冰冻。陪我送入欢笑，时间我今晚尽忘，忘掉了你与我，再不计匆匆。此刻的爱心就伴着笑面，轻舒心中，让我在别离以后来抚慰心里伤痛。像温馨美感纳入视野美梦，刻于心中，而我为何这样，我只想你懂。更抱拥，别让别让心中冰冻，来形成一世的痛。陪伴我亲吻欢笑，时间你我尽忘，忘掉了我快要飞向风中。就伴着笑脸，轻舒心中，留笑面在脑内，来抚慰心里伤痛。将温馨美感纳入视野美梦，刻于心中，而我为何这样，我只想你懂。只想你懂。